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 是好模样。

我们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我们荣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内梁李国，常然拜倒红颜，木兰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你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的脸了吗？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，我就在 FM999， 深呼吸，多留意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到两端，你的轻狂，你的惶惶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-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夫朝暮，爱楼船，春草青青，万象田，世上无门窥俊郭，清明几处有新烟。各位好，欢迎您在清明节的时分来收听我们的声音，我是小莫。清明除了祭祖、扫墓和踏青，品尝时令美味也是一大特色，比如青团、鸡蛋，还有暖锅包、馓子、客家人的艾板、泉州的润饼菜、紫推馍、成都的欢喜团，还有闽东的乌饪饭、山东的大葱和蛋饼、北方的枣糕等等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跟您聊一聊炸馓子。油炸馓子是著名的时令美食，它最早是起源于山东临汾地区的洪洞县。洪洞县是中华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，在这片土地曾经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，所以南北各地都有馓子的制作。馓子在古时候呢是寒食节的寒具，是著名的时令美食。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古部中十分清楚地交代说，寒具即食馓也，以糯粉和面，入少盐，牵索钮碾成环串形，入口即碎，脆如凌雪。可见馓子麻花的古老，非一般的食品可以与之媲美的了。首先用盐加200克的水和面拌匀之后，反复的揉搓，随揉随加剩下的水，一直到面团细密没有颗粒，放入盆中，盖上湿面稍醒片刻，将醒好的面压成扁状，厚度大约1.5厘米，再切成1.5厘米的长条，揉成与筷子大小之后，把它放在已经磨好油的盆中。每一盘都是一层油一层面，一层油一层面，以防粘连。待全部盘完之后，用布盖上，醒上50到60分钟，然后把植物油烧热，将盘好的条取出，条头放在左手食指根住，用拇指压住，由里向外绕在其他4个手指上，随绕随把条拉细，大约绕了30圈之后，把条揪断，断头压在圈内，再用2个手的食指伸入圈内拉长2/3，再用2根筷子代替2个食指把两条给绷直，下入油锅内，炸到半熟的时候折叠过来，斜着折叠，定型之后再抽出筷子，化作生黄的时候捞出来即可。 我国南北各地清明节都有吃馓子的习俗。馓子它是一种油炸食品，香脆精美，在古时候叫寒聚。寒食节禁火寒食的风俗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不流行了，但与这个节日有关的馓子却深受世人的喜爱。现在流行于汉族地区的馓子其实是有南北方差异的，北方的馓子大方洒脱，以麦面为主料，南方的馓子精巧细致，多以米面为主料。在少数民族地区，馓子的品种繁多，风味也各异，尤其是以维吾尔族、东乡族和纳西族以及宁夏回族的馓子最为有名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寒食节禁烟时所食用的寒聚，主要是指馓子、麻花之类的面制油炸食品。古人是非常重视寒食节的，家家禁火，只能吃现成的冷食，故名寒食。由于寒食节是不让用火的，寒食节的前一天就被称之为炊暑。人们在这一天会准备各式各样可供冷食的食物，留待后面几天吃，一直到清明结束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Yeah. 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，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，轻轻开了门，只有风雨声。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，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，越是爱的真，越是伤的深。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，明知道说再见，再见面也只有明天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笑我太傻。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。天空啊，下着沙，也在为我葬在沙里，还有你的消息。你走了就走了，不要伤心。风走了，沙走了，不要想起。 陪着我度过良辰美景。迎着微风，轻轻地对我说出你的感情，就这样打动我的心灵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0:00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先生，请问加多少号汽油？ 92，加满。100，200，300。 你加油，我买单，厉害了，我的众泰！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、T600，就送3000元加油卡。活动持续到4月30日，详询010-6736-2558，6736-2558，五方桥西北角庞大汽车园内。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。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、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。185-0103-0708。 夜晚是金台夕照的格调，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，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。FM 999，昼夜更替，月落星辰。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，带你只争朝夕。 阳光和煦，春色宜人。在冬至之后，我们经过108天的漫长等待，终于看到令人温暖的欣喜的生机。在这个踏青节，放下你手头琐碎的工作吧，深呼吸，让我们共同去发现那满眼的春色。 FM 999，我是李恩。四月，让我们共同遇见最美的春光。 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都在升降记号中。太多事敲不懂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，失恋时只剩一半的落寞，天天和地地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已过了很久。特别的爱交给你手中，夜半时分心痛爱与愁，我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键上游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 声，旋律在右手，就这样找到了自由。哦哦哦哦哦，生命中许多片刻，欢笑和忧愁，都在弦唱记号中。太多事敲不动，太多梦太沉重，不简单的歌让人感动。我是钢琴手，为真实人生伴奏。你听我唱过，那段友情分享的时空。失恋只剩一半的落寞，每年和地址都在我的心中，虽然已过了很久。这份爱交给你手中，也把十分心都爱你走，伴随着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天上游走，曾留下一些温柔。转身就来到沙漠，快乐有时候只要放松一点，就感到海阔天空。阿里波罗奇塔的扫帚，传说在他魔幻的小宇宙。我只要双手和真实的感受，在黑白天上游走，就等于拥有了所有。 失恋的人也会点唱分手快乐，旁人话过这里有个大男孩，欠缺勇气想示爱，像用气来当替代，分开两地都不紧要，即使距离也会再变少，从旋律中的感觉再把我 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小一滴清水，一轮明媚的朝阳，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。

一个新的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。直到有另一个人，能体会我的感觉。 幸福，把怀疑大脚踢开，我不骗。 学会幽默感，安全感，方向感，所有愿望我来担。 只要你愿意真的相信我用心的一切，爱随时在你的身边。 I really love you girl, oh yeah。 爱有你我感觉 满全满足， 连塞着都是种 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在这里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；在这里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。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刘长卿有诗云：风景清明后，云山睥睨前，百花如旧日，万景初新烟，草色无空地，江流何远天，长安在何处，遥指夕阳边。节只是用来祭奠缅怀先人的节日吗？依照传统，清明节可远远没有这么简单。在不少人儿时的印象中，都有着各种各样的玩乐和欢笑。这些特色习俗都有什么呢？今天主播心情就来和你一起聊聊往事，谈谈我们儿时的那些清明节的记忆。当然，除了放风筝，小时候馋嘴的我们怎么能够错过美食呢？每年清明，家里都会准备好春卷面皮，有的地方呢把这称为薄饼，将做好的馅料包入面皮，连同粽子，就成了家里老老小小的最爱了。民间也传说，明代末年，郑成功驻守厦门，百姓感恩戴德，家家户户为军中送来各种食物，每家为郑成功献上一道菜。为了不辜负百姓的厚爱，将每家的菜都加一点，包在烙熟的面皮底下吃下，这更加赢得了百姓的好感和称赞，大家纷纷效仿，渐渐的就流传开来了，成为福建民间的一道传统美食。再后来呀，这慢慢传遍了大江南北，成了中国汉族清明节的必须食品。春卷儿在各地品种也繁多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有的口味，有闽南春卷、香槟春卷、成都春卷等等，主要的口味区别是面皮的厚度和馅料的不同。 具体的制作方法当然也都大同小异了。根据口味馅料做法不同，春卷也可以分为大蟹春卷、花生香脆春卷、炸春卷、豆皮春卷、豆沙春卷等等。不知道你最喜欢吃哪种春卷呢？哦，对了，南方的孩子们，你们还记得跟父母一起牵手做过的清明团的清明吗？美食和传统一起继承的活动，我想家家户户都会进行吧。当然为了应景，好吃也是最重要的。说完吃，再来说说这玩。对于一些鲁北地区的孩子们来说，每年清明节期间最期待的就是碰鸡蛋游戏了。那时候家家户户早上煮上一锅鸡蛋，一个个晒干之后再染成红色。孩子们早起床后，从自家的一锅鸡蛋中仔细地挑选出最坚硬的几个，放进书包去上学。到了学校，趁还没上课，碰鸡蛋比赛便开始了。孩子们先在班里碰，决赛胜负之后再到别的班级去碰。比赛的时候，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攥好鸡蛋，只露出尖尖的前端，等待裁判号令，啪的一声决出输赢。赢得兴高采烈，输的呢就闷闷不乐，有的还会哭鼻子呢。生活在东北黑土地上的满族，在清明节期间有埋蛋的习惯。清明节也是春耕的时节嘛，在开犁之前，农户会在田边升起火堆，把鸡蛋埋在火堆里烧烤，等烤熟之后再恭恭敬敬地将它埋到自家的田地里。鸡蛋象征着粮食籽粒饱满，希望来年庄稼丰收。生豆芽是清明节晋北地区的习俗之一了。不知道生在晋北地区的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记忆，用一口底部边沿带有排水洞的中型水缸，将绿豆或黑豆放入，再往里面注入凉水，用木板盖沿，再用几个体型较大的鹅卵石压住，每天换水的次数，一个星期左右新鲜的豆芽即可以食用了。豆芽生出之后，再用玉米面包豆芽馅食用，以纪念先人。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清明时节，桃花初绽，杨柳泛青，莺飞草长，清新明朗。游走于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清明节假日，你又是怎么度过的呢？主播心情，盼你在人间四月天的日子里万事胜意。 要 就能绑架 Hop and hop 别赖在网上 Stop and stop 世界好大 无所谓只要快乐就好今天就让我出道 把手机调成震动 怎么办？我放自己一天假， 我还有更疯狂。

sweet 刚刚好，像一杯特调上面的小气泡，爱活蹦乱跳，爱用力的摇，青春就是要无时无刻的闹，动作武林风骚，性感在发烧，Hey Nikki you're so fly 加油的口号，太阳不睡觉，月亮一泡猫，汗水滴向日葵，阳光下闪耀。 FM 999是有条不紊 ，FM 999是温文尔雅 ，FM 999是雍容华贵 ，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伤心的姑娘，匆匆走过的时候，不能发现你的面容，就在路上，幻想我们的重逢。北京的冬天，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，想你的冬天，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，让我无法拒绝。天堂，独自在街上躲避 比这节日里欢乐的地方，远方的城市里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站在窗前，幻想对方的世界？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。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。 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首，秋外回头，谁是谁客？红尘饮酒，风景云游，又如何？ 19岁的时候